建雅演唱的 True Love 真爱，爱是一颗心遇到了另一颗心，而不是一张脸遇上了另一张脸。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容貌呢，就爱上对方哦，这个相对容易，可是移情也比较容易。但是另外一面，如果你会因为对方的内心而爱上他，常常是一旦发生之后呢，就根深蒂固哦。所以呢，长得丑的人更容易拥有真爱吧。 一个不错对象，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，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，才会结果都张望。我没有想我又不脆弱，何况那说

心情，爱你。 说真的，我是一个爱情至上的人，我的终极理想呢是当一个家庭主妇，相夫教子，而现在的努力呢不过是希望将来能够配得上喜欢的人而已。不是下了新的表情包不知道跟谁分享，不是到了新的城市不知道跟谁报平安，不是受了委屈不知道跟谁抱怨，不是小有成就不知道跟谁炫耀，而是提起孤独这个词儿的时候，脑海里没有一个具体的想要依靠的人。 一生把爱交给他。

会好好照顾自己，让回忆轻轻地睡去。 作品偶尔还是会想起你。我们小的时候是比现在勇敢的，跟同桌吵架绝交可以用一块糖就和好了，被亲爹揍的喊娘，一拿到零花钱就没有脾气了，暗恋的男生想追班花还傻傻的帮他抄情书，毕个业呢所有人都走了就哭一鼻子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可现在做不到了，再也没有办法相信伤害过自己的人，再也承受不起任何形式的离开，连哭都哭得没有底气。继续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敬轩《无能为力》。 醒了，我却还是闭着眼睛，只有这样才能留住梦境，还看见我最爱的眼睛，还有你偷偷亲吻我的情景。醒了，我都不会睁开眼睛，是怕泪水慢慢吞噬心情。原以为我们有了约定，就能够听见朋友祝福的声音，还来不及和你在一起，数着天空里坠落的星星，你已经离我而去，爱没有继续，原来我根本不是你的。